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256集，六人小组聚齐。 你们什么时候走？ 几天后吧，要办证做伪装。 冬至知道他们肯定要伪造证件和身份入境，跟当初藤川葵过来一样，不然估计前脚一走，后脚日本人就知道了。 师父，等这件事了结，你就暂时不要再接活了吧。 他这位师父堪称劳模，每年的年假几乎都没有休过，如果这些年假可以积累起来，那起码够休个一年半载了。 好， 那我们就去丽江，不，去泸沽湖吧，那里安静漂亮。我记得泸沽湖边有几个酒店，就靠着湖建的，我们租上半年的湖景房，每天就坐在阳台上看湖晒太阳。 好。 不管冬至说了什么，龙申一律应好。到后来他挨着龙申坐在沙发上，困得迷迷糊糊，连自己说什么也都忘记了，依稀是夸了玉露一直没浇水也还活得好好的。然后又听见龙申对他说，以后不要对着玉露说话，有什么话直接跟他说就行了，声音模模糊糊，冬至记不清，然后就睡着了。睡着之前脑海里有一个念头一闪而过，龙申似乎说回来之后要给他看一样东西，但他忘了，龙申似乎也忘了。一觉到天明，安宁无梦。唐静隔天就来到京城跟龙申会合，加上吴炳天，三人经常凑在一块开小会，估计是为了去日本做计划，谁也进不去，除了包括冬至在内的少数几个人。谁也不知道他们即将远赴日本，完成一个关系重大又极其危险的任务。就像李应，除了局里几位领导，连他妹妹李寒儿都不知道兄长如今生死未卜。另外一边，刘清波与柳四很快抵京，六人小组终于齐了。宋志存立马将他们召到一起开了个小会，告诉他们这次交流大会的主要目的和流程。 你们会先到美国会合，前面几天呢走会议流程，无非是各国交流这两年来的各自情况。以前我们刚参加的时候不明白，还让一位副局长带队过去，后来发现啊，那其实就是常规交流而已。不过竞技环节的确需要重视，这不仅意味着荣誉，也是你们锻炼交流的场合。世界不是封闭的，这些年外国修行者入境增多，许多突发情况措手不及，你们都是特管局的未来栋梁，希望你们能好好利用这次机会。 宋副局长原本就是老母鸡式的性格，众人听得他絮絮叨叨说了一堆，都有些昏昏欲睡，直到听见他说可以自由提问时，李寒儿就举起手。 宋局，今年的竞技有什么小道消息吗？ 没有，今年是美国主办，你们也都知道，美国佬啊最喜欢整些高科技的玩意儿。现在只知道啊，竞技地点在大西洋的一个无人群岛上，他们就算把丧尸模拟系统搬到那里，我也不会太奇怪。哦，对了，守一跟寒儿都没有体验过那个系统吧？回头啊，可以让你们单独体验一下。 见李寒儿将目光转向冬至，宋志存会意一笑。 冬至他们上回已经体验过了，并且顺利地度过了一天，通过了考试，相信你们也不会逊色。 那次考试是刘清波的黑历史，他简直提都不想提，看着地板装耳聋。杨守一也有问题，他看上去有点烦恼。 宋局，听说第一天还要陈述交流，我外语可能不太好，到时候有同声传译的吧？ 当然有，会议发言由团长和副团长来负责，其中可能还会有自由交流的环节。局里经过商议，决定这次的副团长就由刘清波来担任。刘清波，你没问题吧？ 刘清波面无表情地抬起头，缓缓点头。如果团长是张松或者其他人，他肯定不服气，但现在既然是冬至，他就勉勉强强接受了。反正在路程的时候他也已经当过冬至的副手了。 不算丢人。张松没想到团长不是自己，连副团长都轮不上他，抿了抿唇，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。杨守一其实对副团或者团长都没有兴趣，他之前只是单纯的对东芝的能力提出质疑。李寒儿的表情也有点微妙，但并未出声反对，只有柳四最平静，什么意见也没有。宋志存的目光从这些年轻人脸上扫过，心里好笑，面上却道： 说到自由交流啊，我必须提醒你们一件事，交流大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修行者，大部分人固然是友好的，但也不排除有些人心怀敌意，而且有些人会比较开过分的玩笑，有时候容易发生不愉快。希望大家呢，能在不破坏友好的前提下维护尊严。 这句话说的大有深意，大家听得嘴角直抽抽。 看不出宋局一脸老实憨厚，居然也会像吴局那样打官腔，不就是要我们能动嘴尽量不要动手，就算动手也要记得先套麻袋吗？何必说得这么隐晦斯文。 连同竞技环节在内，历年交流大会都是为期20天左右，在这20天里啊，你们要共同进退，必须有足够的默契与团队精神。我不管你们之前对彼此有什么想法，从这一刻开始最好能够放下成见，客观地去看待每一个同伴。 宋志存把话交代完，就留下空间给他们自己交流，先行离开。东志主动起身走到众人面前： 既然有幸成为这次的团长，我就厚着脸皮来说两句吧。相信在座的各位对我都不陌生了，不过我还是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叫东志，原来是一个画画的普通人，机缘巧合入了修行界。 他笑嘻嘻的样子毫无威慑力。刘清波撇撇嘴： 傻死了，我要是杨守一他们会服你才怪，枉费了你跟龙局那么久，连他冷脸说话的样子都学不会吗？ 东志自然听不见刘清波的吐槽，但他话锋一转： 对你们来说我是晚辈，本来是不够资格带领大家的，大家如果有异议，欢迎去向领导要求更换人选，我很乐意让贤，但如果不提出意见，我就默认你们都服从我的命令，我会努力为大家负责，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。这次去交流，魁首只有一支队伍，我想没有人会冲着第二名去吧。 软中带硬的语气令众人一时有些不适应。杨守一道： 我没别的要求，就是希望能跟你切磋一下，如果你能赢，我心服口服，你说东我绝对不往西，如果不能，我很难相信你能带领我们去夺冠，还不如我提前退出算了。 可以啊，等会儿上天台。 杨守一对他这次的痛快有点意外，点点头。东芝又看向其他人： 除了他还有谁想切磋的？ 你现在伤了一条手臂还跟杨守一切磋，如果我再跟你交手显得胜之不武。 张松的言下之意是他也想跟东芝过招。东芝耸肩： 那可以明天继续。 刘清波对张松道： 我带他跟你交手。 你 什么？我是副团长，难道没资格啊？ 他又看向杨守一： 他手臂受伤，现在打能打出什么结果？今天也由我来，如果我赢了你们，就等于东芝也赢了你们。 东芝心知刘清波是怕自己的伤势没全好有后遗症，才会主动出头。他笑道： 老刘不用，我可以。 可以什么可以？你连剑都没带在身上。 剑就放在宿舍里，我现在就可以去拿。至于手臂的话也没事，我单手迎战就是了。真正的战斗环境突发状况多的是，咱又不是没遇到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